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4集，柳福一平静地睨着他：“你与赵太妃有什么深仇大恨？”“ 恨，恨极了。” 那黑影飞速地绕过柳福一，站到了佛像前，似乎在仰头看着佛祖慈悲的眉眼。 赵氏高门贵女，飞扬跋扈，在家为掌上明珠，入宫即为天子宠妃，零落绸缎，锦衣玉食，一声令下。 他顿了顿， 多少贤贵趋之若鹜，层层压榨，哪管路有冻死骨。 这个停顿之间似乎略过了很多话语。柳福一皱了皱眉：“ 你曾经是赵太妃的属下？” 他有些疑惑。“ 据我所知，陶氏居长安郊外都是手艺人。”“ 你说的对，陶氏一族从未出过显贵，皆为平民，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手艺人。” 柳福一目露嘲讽：“ 那既是如此，那你为何欺骗赵太妃，说自己来自天竺婆罗门？”“ 柳方氏猜猜，我们陶氏是靠什么手艺吃饭的？” 那黑影不答反问，语气更加讽刺：“ 制陶、制蜡、木工， 小门小户的手艺，只求温饱，杂七杂八什么都做。”“ 你错了。” 怨灵悠悠道：“ 是制香。” 他从供桌前闪着鬼焰红光的烛火前走过。“ 陶家主母陶于氏最擅长制香，这本来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手艺，可自从丈夫死后，制香就变成了陶于氏养家糊口的唯一手段。” 柳福一眉心一跳，心里已经电光火石地有了猜测。“ 陶于氏是你什么人？” 怨灵并未作答，陷入了诡异的沉默，许久才道：“ 陶于氏制香只是为了温饱，养活一家老小，他过自己的日子谁也没有招惹。” 柳福一看着他点头：“ 对啊，谁也没有招惹。”“ 可是赵倩如，就因为她是高门贵女，天子宠妃，她要信佛，举国上下都必须心怀虔诚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 怨灵的声音骤然拔高：“ 一年一大参拜，达官显贵肆意搜刮，不顾民怨沸腾，陶于氏只因为会制香，只因为制的香最好最优，就必须不眠不休赶制三天，庆典特制香砖，还要说是成了贵人的恩，你说这又是什么道理？” 柳福一顿了顿答道：“ 或许赵太妃给了足够的赏钱，只是贪官污吏层层盘剥，百姓疾苦， 给了赏又如何？” 陶影猛地打断，半转过身来，死死盯着柳福一：“ 我们陶氏小门小户从不敢攀此等恩德，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，却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。陶于氏守寡，儿女壮年早夭，一生辛劳，几个子孙全靠他一双手带大，因常年忙于制香，双目熏出顽疾，还落下了头晕的毛病。他熬了那么多年，家里才过上了好日子，本来不用再如此拼命。” 他走近几步，欺近了柳福一，身上的黑气不住地被九玄收妖塔吸进去，却似乎毫无察觉。“ 你知道他被强迫制香时多大年纪吗？65岁，足足65岁。若生在富贵人家，早该颐享天年，可是他却被赵倩如的亲信强行抓来赶制香砖。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大典前一晚的那个夜里，他昏倒在制香房里， 不慎碰落了烛台。 柳福一闭了闭眼，感到了一阵眩晕。陶于氏可是死于意外。怨灵发出了一阵尖利的笑声。 他火烧了一天一夜，烧死了他，烧尽了陶于氏辛辛苦苦攒下的基业。 他的声音有些变调了，仿佛沾了湿漉漉的潮气。 第二日，我拉着哭哭啼啼的小六去兴善寺讨一副棺材，却发现那里热热闹闹办着大庆，侍卫将我们暴打一顿，扔进寺外，说没有赶出香馔，赵飞失了面子，没有追责也是幸运，还敢来讨要赏钱。 柳福一双目澄明，定定地望着他。所以你花了很多年假造身份，改头换面，想方设法混进宫里，让赵庆如的女儿受烈火焚烧之痛，也想让她尝尝痛失所爱的滋味。妙妙醒来时，发觉自己被绑在高高的架子上，不远处即是熟悉的供桌和佛像。他现在不需抬头就能跟佛祖面对面，抬眼望去，头顶一朵巨大的石瓣莲花彩绘，花瓣赤红如血，层层叠叠铺开，背景幽蓝，深沉莫测。下面堆满了一捆一捆的柴火，老头和一众其他的怨灵聚在一起商议些什么，发出切切擦擦的声音。他现在就像是架子上的熟鸭子，看着厨师们扎堆讨论下一步该用果木烤还是炭火烤。他挣扎了几下，双手被牢牢反绑着，腰上也缠了好几圈手腕粗的绳子，要多结实有多结实，根本不是闹着玩。林妙妙额头上沁出一层薄汗来。 陶营师傅还没来吗？ 几个小鬼偷眼看他，见他醒过来了，惴惴不安。 师傅不是说如果这个时辰还等不到他就…… 另一个小鬼也忍不住了，回头悄悄地看着老头。 那就先一步开始仪式吧。 老头佝偻着背，摸了摸胡子，又踱了几个圈，拿不定主意，思来想去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他手一挥， 仪式开始。 那个被端阳帝姬描绘了无数次的神秘仪式，就在这样仓促的条件下，毫无征兆，毫无准备的再一次开始。在场所有怨灵纷纷跪伏下来。 神女， 神女， 神女， 神女， 神女， 神女， 神女。 一时间山呼海啸，嘈杂声淹没了整个大殿。几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鬼争先恐后地跑出来。 神女，神女， 有一个还激动地绊了一跤，手上的打火石摔出去三米远。林妙妙一阵无语。 怎么着呀，一说要点火你们还挺兴奋。 只听得噼啪一声，打火石碰撞了一下，一星红点落在了木柴上，随即烈火轰的一下瞬间向上涌来，一股热浪如同暴风直扑妙妙的脸。他死死闭住眼睛，咬紧牙关。火舌向上舔舐他鞋底的瞬间，他身上忽然闪烁出一星蓝光，一道蓝色烈焰在火焰吞没他的瞬间倏地包裹了他全身。下一秒，本来烧得很旺的火焰如同瞬间被冰冻三尺，猛地熄灭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